香格里拉寻觅，也带来成长天堂，不在远方回头，原来在心上。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

春水浇寒，看我把绿叶催黄，谁道秋下一心愁，烟波林夜已悠悠，花落红花落红，红了枫红了枫，长痴人相双语言，我这波一波的残冬，总归是秋天， 总 归是秋天， 总归是秋天， 转走了夏夜去秋意浓，秋去冬来，美景不再梦，叫好春事匆匆，叫好春事匆匆。 这里是经典随身听，我是英奇，来自刘文正《秋蝉》。这首歌听起来有一种休闲的走在大自然中的感觉，在那个年代呢，用简单的配乐来衬托清洁如流水的声音。刘文正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野20多年了，正如罗大佑当时所说的，刘文正有强烈的自恋感，是一个完美主义者，当他觉得环境不好的时候，他宁愿完全消失。作为听着他的歌成长的你，在他的歌声里重温美好，就是对他最好的想念。 轻轻地吹，吹得那满园的花儿醉。风儿，你要轻轻地吹，莫要吹落了我的红蔷薇。春天的花是颗小蓓蕾，夏季里艳红的更娇美。秋天桃花瓣儿处处飞，冬季里心碎是为了谁。风儿，你在轻轻地吹， 只有被辜负而长夜流过泪。